明反对特朗普有关的决定，指做法史无前例地破坏国际刑事法庭打击国际罪行，以及确保人对大规模的残暴行为负责的努力。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严重关切美国的制裁举动，重申国际刑事法庭对于控诉最严重的国际罪行至关重要，亦是推动实现公平正义的关键一方，必须得到所有国家的尊重和支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南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南海北部。预测大致是天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27点，跌352点，总成交金额92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1点，升八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0元，跌2.4；阿里巴巴211.8，跌1.2；美团点评165.8，升8毫；网易128.6，跌1.4；中国平安80元，跌1.1；汇丰控股36.85，跌1元；小米集团12.62，跌2毫。FIE 南方恒指7.24，系升2.1仙。中芯国际19元，升2.4。港交所292.8，跌1.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751，瑞士法郎8.027、8.207，澳元5.319，加元5.691，新西兰元4.985，欧元8.7609，每百元对港元7.2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99。日经平均指数报22,305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5,975元，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09美元，卖出1,732.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黄金海岸快线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不过一带嘅交通仍然系繁忙，车龙排到近小榄段。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黄金海岸快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去到近小榄。至于较早前咧喺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线嘅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嘅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维里道。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游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大涌口路后少少，近住豪涌一段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近南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with the steps you take. Don't let me fall into hate. 你不需要等待，我就在这片人海。 佢嘅名字叫做 Kiri T， 新嘅呢只嘅派台 single F the Fairy Tale。过咗一年嘅时间，你对未来嘅憧憬有冇改变呢？你曾经相信嘅童话世界有冇摧毁咗呢？以前成日都有人话咧，就系童话之所以存在咧，其实系想隐藏一下或者包装一下，包装一下成年人啦，嗰种嘅黑暗嘅世界，嗰种嘅恐怖血腥，同之后呢首歌好似嘅。 大树下找到尾巴，猎鹿人射枪一下。在树林夏天一晚漆黑中添雨花，在翌日妈妈痛哭，是鹿群大感悲痛，话猎人作出指控，多落失了踪，悲伤过重要面对，旧日鹿死都过去，临爱了收。是狼扮听不到，在树林大家心照，拿枪小心最好。被鹿慢一匹马鹿，又突然暑天死去，被五寸镜中圈套，一刻低手吃草。 卡拉舊的作品，填詞有梁柏堅，獵鹿者。 誰可自身保衛，烽煙裡無常勢，無辦法以一朵白看宇宙搖曳，難阻每刻消逝，縱氣力枉費，唯獨你前來就殺出重圍，各去心

微笑，共揭色粗笑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荒诞地发展。喜剧发展时，怀疑尝试，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余下日子，饰演惊世骇俗坏角色，亦恨非自，语无伦次，用最高姿态踏进历史，毫无瑕疵，恳请观众。 欢迎 Only Boys， 我哋新收到呢首嘅派台星告嚟嘅，成个概念嗰种嘅扭曲嗰种嘅编曲咧，源自就系蝙蝠侠入边小丑呢一个嘅角色。嚟自 Only Boys。小丑，无论你睇卡通片又好，睇电影又好，通常都有一种嘅角色嘅拉锯嘅，有奸角嘅，自然有英雄嘅角色。喺呢啲剧情入边咧，通常英雄嘅角色去到最后都会胜出嘅。现实嘅生活又会系点嘅咧？ 越搏斗战意越高企，自信崩跌了又再起，坚决向上，为战友我定必胜利。越探索世界越优美，让我奋斗到廿六世纪，坚决相信，为了爱我练变胜利。台前前 go go go go go， 只要出手，气势见到鬼气。台前前 go go go go go， 大力捍卫理想，自动满步处准备。越怪我，我即刻变大个。痛快得多，一激起我就有火，尽快尽快练胜负，亦不必想再拖，最好的必须再练过，逐个反击对方一个二个，我单求全击破。越高企，自信崩跌了又再起，坚决向上，为战友我定必胜利。越探索世界越优美，让我奋斗到廿六世纪，坚决向上，为了爱我定必胜利。台前前 go go go go go， 只要出手，气势见到悲喜。台前前 go go go go go。大力捍卫理想，自动满步处准备。越怪我，我即刻变大个。遇见高手，痛快得多。一激起我就有火，尽快尽快练胜负，亦不必想再拖。最好的必须再练过，逐个反击对方一个二个，我但求全击破。 细细个咧睇呢啲卡通片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一种教育嘅工具嚟嘅，即系同你讲做人咧，无论面对啲乜嘢嘅怪兽都好，一定要坚持、无惧同埋越战越勇嘅呢一种嘅信念，无论你喺人生边个阶段都好，时不时拎翻出嚟提醒下自己。本嚟有郑伊健《数码暴龙》嘅主题作品，作品名称叫做《自动胜利》，Let's Fight。但是现实的生活入面，胜利是不会自动来到的。 越怪我，我即刻变大个，越见高手，痛快得多，一激起我就有火，尽快尽快变胜负，亦不必想再拖，最好的必须再练过，逐个反击对方一个二个，我但求全击破。 无论你呢刻遇到啲咩难关都好，加油！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患者是上个月底沙田沥源村六泉楼首名确诊女病人的姑奶。卫生防护中心的初步流行病学调查认为，病人可能透过家居接触而受到感染。本港至今累计确诊个案1108宗。58岁的女患者过往健康良好，和早前已确诊的弟弟和弟妇住在沥源村六泉楼，因被列作密切接触者，当日被安排入住检疫中心，在等候入住期间发烧，同日送往威尔斯医院接受测试。病人住院期间，最初两次抽取的样本都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阴性反应，他之后退烧，6月2日出院和转送检疫中心，在检疫中心期间一直没有病征。昨日在结束检疫之前提交的深喉唾样本证实对病毒呈阳性反应，并由检疫中心送往威尔斯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2017年旺角一座唐楼劏房单位发生肢解案，一名女子怀疑杀害女儿之后将她肢解。40岁的母亲早前承认因精神紊乱而误杀亲生女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法官判刑的时候表示，案件的情节令人胆战心惊。两份医生的报告显示，被告有服食可卡因和冰毒记录，因此出现妄想型思觉失调。被告都患有精神分裂症，出现被鬼上身的幻觉和幻听。法官最终根据医生的建议，判处被告无限期医院令。几十名香岛中学的学生在校外筑成人链，声援一名怀疑在音乐考试时未有禁止学生演奏不恰当歌曲而不获续约的教师。部分人手持标语高叫口号，期间有一批军装警员到场。有中五的学生表示，自己在音乐考试的自选环节中也有唱《余明光归香港》，老师无阻止就唱，但考试之前有提醒学生谨慎选曲，亦都表明如果人听到之后觉得不舒服，可以选择短暂离开课室。亦有中五的学生表示，学校没有明确指引规定哪一首歌不可以唱，教师都没有在课堂上讨论政治议题，不算将政治带入校园。天文台表示，位于菲律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昨晚横过吕宋和进入南海，按照现时的预测，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未来的一两日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该热带低气压的发展和动向，今日稍后会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风势颇大和有狂风骤雨，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25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995亿三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1点，升八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441.4，跌一蚊；阿里巴巴212.1，跌一蚊；美团点评165.7，升七毫；网易128.6，跌一个四；中国平安80.3，跌八毫；汇丰控股37.2，跌六毫半。小米集团12.74，跌八仙。FR2 南方恒指7.18，升一毫五仙半。盈富基金24.62，跌两毫四。中芯国际19.1，升三毫四。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15，瑞士法郎0.945，加元1.359，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兑美元1.131，澳元兑美元0.688， 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2。日经平均指数报22305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5975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65美元，卖出1732.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对开。控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还是在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分居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缓慢，龙尾在城市花园。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那里车多挤塞，龙尾在税务大楼。而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那段就比较多车，龙尾在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接近果栏。新界方面，大网仔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爱月楼那里是挤塞的，龙尾去到琴苑。另外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入境事务学院都是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在黄金海岸游艇会。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Come on baby， 嚟啦！ Portal 的新歌由女性角度出发，讲女人可以主导关系、情欲，甚至征服对方。点征服法咁啊，留翻俾你自己想象啦。作曲编曲 Dusty Portal， 填词王乐怡，监制舒敏。上榜五个星期，上升四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Dusty Portal Break It Dow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子豪，台湾之旅我就几满意嘅， 满意咪好咯。 但系你系游学全世界啊嘛，我想要更高层次噶。 咁你想点啊？ 我唔要吃到饱，人哋要放大。 哦，日本嘢啊，冇问题。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游学全世界》邀请到日文讲得啦啦声又非常之熟悉日本文化嘅 Kili 老师，带大家喺香港感受日本文化。 乜实先？星期六朝早10至11啊嘛。 Just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on't your look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是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我哋请嚟呢位嘉宾咧，会现场同我哋唱歌啦。佢系林家谦啊 ，Hi，Hello， 两位， 你好啊，嗯、恭喜你啦， 系 啊， 多谢， 系啦。我谂对于阿林家谦嚟讲咧，今次呢一张碟咧都系几 surprise 嘅，都 surprise 到你啦。因为我见到佢咧喺嗰张碟入边有个文案自己写嘅，六年前就冇谂过会写歌，两年前冇谂过会唱歌，一个月前冇谂过会出碟， 系啊，知嘅真系好 surprise 到我自己。 系，但咩原因 trigger 到你想？诶，不如真系将你先前呢几首嘅作品变做一张嘅 EP 咧？ 我谂绝大原因系因为一啲乐迷佢哋都会好似想即系逼迫我咧，快啲出碟啦！即系我唔理你出几多 single， 你都要出碟啊！咁我就喺度谂。點解呢？我出碟嗰啲我都會派㗎啦，我又唔會做咁多資源做 side track， 咁有冇個特別意義或者有冇唔同呢？咁但返嚟個 feedback 都覺得係真係有一個意義同埋意思去做返呢件事、嗯、而做返出嚟我又覺得係喎，又真係幾有意思去做呢件事。 OK、嗯、你揾到嗰個意義係 我覺得呢隻碟係會將我個人啦，或者我啲歌係更加鮮明化同埋立體啲，可以話俾大家聽我係一個點樣嘅人啦，或者音樂係點啦。咁同埋我覺得可以將我之前所謂好似看似零碎嘅單曲呢串連起嚟，然後變咗一個幾有血有肉嘅故事或者一個 flow 囉。 OK， 我想問整理呢啲歌嘅時候有冇思緒萬千啊？ 都會諗咗一陣嘅，咁但係有啲歌可能已經諗到呢隻歌詞係埋尾啦，呢隻歌詞係開頭啦，譬如一人之境我已經覺得似係一個開端或者 opening 係俾大家進入我自己嘅世界啦，或者進入我自己嘅一啲內心嘅一啲嘢啦。咁然後就放咗，譬如《夏威前度》啦，《拼命無恙》呢啲咁 deep 嘅情緒咧，就擺喺中間、嗯。然後去到後面 just carry on 或者聽風咧，都會覺得係一個似係 calm down 咗之後，再揾翻個出路出翻去咁樣。嗰、個 flow 嘅少少係咁意思咯。 OK， 滿意嗎？你係忠實 fans 嚟噶嘛？都係 呢單嘢唔再開咪講啊！ 唔好屈佢啦，你 唔係因為咧，其實應該咁講。係，你知因為林家謙咧，雖然佢哋係話 Terrace Lance Team 啦，但係佢個 team 都係得佢自己一個啫嘛。跟住咧有一日咧，佢真係一個非常之勤力嘅歌手啦，自己帶曬海報啊、碟啊咁樣上嚟啦，咁樣希望可以同啲同事打聲招呼啦咁樣。咁我見到佢一個人孭住背囊啦，喺佢公司你條好長嘅走廊行過嘅時候咧，我真係好心酸，你知唔知？ 點解啊？我覺得好好啊呢件事。 因為即係我哋見到啲歌手宣傳或者乜嘢行行地三四個人咧，好似出巡咁嘅樣噶嘛，所以我嗰刻我內心就有一個聲音話俾我聽。希望可以幫到你， 幫到一啲有需要嘅人啦。咁真係的確，阿瓊係嗰日真係幫咗勁多，同埋嗰日係好似一個導遊咁啦 ，RTHK 導遊就可以，哇！呢度轉咗，你會見到邊個？轉右邊個？跟住又可以最終即係可以 take up， 即係好似我哋玩嗰啲 City Hunt 咁咧，checkpoint checkpoint 咁樣。 但係佢見老闆啊，幾靚 啊！犀利。 其實嗰首《一人之境》係俾你聽嘅。即係其實我一個人都幾 OK 啊，係咪先咁樣？但我想問咧，嗱呢一張碟咧，最後你選咗一個名啦 ，Major and Minor， 係 點樣解咧？呢個名點幾時改㗎？ 都係好臨急，即係我哋差唔多要約拍封面嗰時，仲未定到個名，跟住有一日坐咗喺個馬桶度，就自己諗到一個名，就喺諗緊，因為我點解要攞呢個名咧？因為阿星即係 creative 嘅、或者。 art director 咧，咁佢就同我問我，你覺得你啲音樂或者人哋覺得你音樂係點樣，有啲咩特色啦？跟住畢業完同都睇到一啲就係話矛盾嘅， okay. 即係有啲矛盾色彩，好似聽落好似開心，但係又 sad 嘅，但聽落又好似好 sad， 但係有種力量俾你。咁我就攞咗呢一點，究竟點樣放落音樂上咧？咁所以就諗咗 major and minor， 即係呢、這個即係大調小調，其實係有少少相對意思啦。咁就覺得其實有時候你講一啲 sad 嘅嘢，可以係。講一個 minor 嘅嘢 ，in a major way，或者係講一啲開心嘅嘢，但 in a minor way， 好似 just carry on 咁，聽落又好似好正面咁，但其實佢內裏暗藏一啲一個 just 喺度 ，just 就係一個比較委屈或者負面啲嘅感覺啦。咁、okay. 所以就有呢個意思啦。咁另外都有一個意思嘅，就係、是、譬如你主修啊、副修就 major in 乜啦 ，major in English 咁啦。咁亦都可以係有音樂去放大一啲微細嘅 minor things 或者微細嘅一啲情感咯。 係 ，OK， 哇，所以係幾有趣咯，即係你可能寫嘅時候真係完全唔覺得中間有呢啲連貫位噶嘛。 但係因為都係佢自己嘅嘢嚟噶嘛。 係啊，發覺就可以即係我做咗呢五隻單曲之後，再睇翻轉頭，原來有啲即係有啲trace 可以睇翻我咯。 Okay. 但所以今日咧，平時我哋通常就係傾一陣偈、就會唱一首歌啦。但今日阿林家謙咧，佢有一個自己有一個少少嘅特別嘅 arrangement， 冇錯， 係啦，你係揀咗三首歌，係啦，然之後就係自己串咗做一個少少嘅 medley 咁樣。但你揀咗邊三首咧？ 單曲我揀咗拼命模樣，跟住去到一人之境，再去下一位前度。但其實呢個 flow 呢，如果你以to be exact 係應該五隻，即係你如果計碟嘅話呢，其實有五隻歌喺度。因為當中有啲 interlude 係擺咗喺頭先即係我哋彈嗰時呢係亂串連咗成件事嘅。咁入面就 total 其實有五個 track， 即係代表咗呢隻碟入面嘅一半啦，其實。係啦，咁第一個 track 頭先我係一開始拼命模樣啦，咁但係拼命模樣之後咧，我就有一個 transition 轉咗去一人之境嘅。其實呢個 transition 就係 after the party， 即係第一隻。咁第一隻點解會係 after 即係拼命模樣咧？我就係其實攞咗或者即係攞 DJ King Boy remix 嘅拼命模樣嘅其中一部分啦。咁然後做咗個 transition， 因為個意思咧其實。我想講一人之境，因為第一句是派對女凝望有半少年，其實是有一個好像本身是一班圍圍圍的 party 入面，然後怎樣轉落自己啊抽離了這一群的活動很多人啦，然後去自己去想嘢，自己去看這個世界，所以就有那個的 transition 的存在啦。咁之後一人之境之後呢，亦都有一個叫做 memories 的 interlude 或者純音樂啦，因為它是代表著我覺得一人之境完啦。你好好 chill 好盡興地 enjoy 咗自己嘅 moment 時候呢，亦都會好容易會 flashback 咗好多嘢，有以前嘅 memories 啊，以前好與唔好嘅都會即浮喺你嘅腦海裏面，咁所以就有一個 memories 就代表或者係去交代呢一個情呢個 mood 嘅一個轉變囉，咁就落咗去下一位前度，就係、是、下一位前度就不想了不哭了，不想就這麼回事，就說服返自己，雖然我諗到好多唔開心嘅嘢，但係都講唔使諗啦，冇諗，唔諗就冇嘢㗎啦。 OK， 嗱，所以咧，先前阿瓊就帶阿林家謙就係叫做行過港台一圈啦。係啦，啱啱頭先林家謙就係為你啱啱嚟緊呢十零分鐘嘅咧，就係做咗一個少少嘅導賞啦。 冇錯。 咁呢個時候就將個時間咧就交俾林家謙，有佢今次咧就係特別製作嘅呢一個嘅 medley 啊。 世上偶遇也是重遇，要是这样豁达又何不专心著书，情感给糟蹋都活该宽恕，这样快变没有事痊愈，拼命爱下个，但为何伤口不退愈，情人不该比较新旧，计赢或输，为何又拒绝同住，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某天被前度倒河，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懦弱还是未能面对。 孤活拼命模样，我没有事，却又为谁争这安慰枪？无非很想你，想念我是。背叛没法扮原谅，要扮伟大却又未如我想象那样，明明失恋仿似心脏中权内伤，无能力顾及形象，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懦弱还是未能面对，可是错，何苦还要继续高估我？拆开皎洁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喊，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仿似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个苦含每颗山丘之岭，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懒说明我自己一个做证。日出幻变，终究错过，像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显灵，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境，原来已很高兴，独个观看世界。那个 了，不想了，不想就这么没事，若需要亦不要，没有重生的恋爱史，只怕根本我愿意要抚摸过每根刺，要个火化灼伤到极致，难道我要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将琐事当天大事，那样坚持，那样不治，却又知没有结束不会开始，这次伤心到下次也应该再有几次，又一想起某某事唯一可纵意，才来害怕无下次，其实多么讽刺，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谁亦在反复错爱之旅挨打，没法上下一位的生涯，宁愿能白首还是白首，仿佛怕无憾便老得很快，未结识到你竟已先鼓起舍得的勇气，放下的志气，不想找到你就像前度在一起，期待心追着下一位的你，至少将漫步松容地别离，就算一说起记起，别再和前度比美，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谁亦在反复错爱之旅挨打，没法上下一位的生涯，宁愿能白首还是白首，仿佛怕麻木变老得很快，不想哭笑纯熟的这么快。 鸡岭回旋处的上水苏管部落回旋处袭击一名警长。在台湾，中选会正式宣布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获通过，韩国瑜被解除职务，由于余下的任期超过两年，按法例要在三个月之内补选，决议在八月十五号投票。罢免投票上星期六举行，同意罢免的票数超过93万，超越选民人数两成半的门槛，而且同意票多过不同意票，韩国瑜被罢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十二点，位于菲律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南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南海北部。预测大致是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 6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06点，跌174点，总成交金额109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1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跌2元。阿里巴巴212元，跌1元；网易128.3，跌1.7；汇丰控股37.3，跌0.5；中国平安80.6，跌5毫；小米集团12.8，跌2仙；FIE 南方恒指7.15，跌2.5仙，系升1毫。 港交所296.6升2.2，中芯国际19.4升0.6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788，瑞士法郎8.207，澳元5.345，加元5.717，新西兰元5.013，欧元8.7785。每百元对港元7.2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08。已经平均指数报22,305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5,975蚊，跌55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32.65美元，賣出1,733.7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咁另外，而家跑马地一带咧，包括系黄泥涌道、盛和道同埋山光道等等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咧，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老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龙尾喺丽业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喺新界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大埔仔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得要保持正确嘅姿势，安排小休，同埋多啲做伸展运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他 LMF， 但是不代表他讲粗口。他纹身多，但是不代表他是坏人。他整蛊人多，但是不代表他小朋友。 我是 KB， 想知凌子慧会不会是下一个被我整蛊的坏人？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00 ，KB 凌子慧师兄祠堂。 二台六月心一分， 曾志豪和你寻开心。 我曾志豪最想做白雪公主里面的白雪公子， 不是吧？ 她集集都可以唱歌的，还可以吸引到雀仔飞过来。 你知不知道雀仔想跟你说什么？ 傻瓜傻瓜。 那我不做了，我做回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那曾志豪做节目未有是唱歌。 每日去到3:00，是不是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和你舒筋活络，找回个魂头回来。骚动音乐回魂啦。 点钟之后的 show 音乐咧，咁啊继续有我今日嘅嘉宾有林家谦嘅。 Hello， 嗱，头先就开始讲紧就系你呢一张人生第一张嘅 EP 啦、，Major in Minor 啦、咁啊个碟嘅 concept 系点样啦，中间啲串联系点样构思出嚟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咧，虽然就话咧系好似系一个人行嘅一个 journey 啦、但其实中间都有一啲系伙伴同你一齐。 系啊， 完成呢件事喎。 系啦，咁因为首先呢隻碟就同阿星，主要我同佢即系去搞晒成件事嘅，因为佢都佢有经验过，因为佢帮其他 artist 都做过碟嘅 art direction 啦、咁但如果佢话成件事嘅 creative 好似就真系第一次嘅，咁所以同佢好似即系揼石仔咁揼咗出嚟啦。咁、有当中同埋一啲歌曲之前即系一齐去幫手嘅，譬如許創基啊，跟住直野啦、，Christopher Chow 啦，都會喺呢隻碟入邊咯。 係， 同埋 M， 即係我計埋 MV， 因為 Maggie 啊，佢哋都幫咗好多，即係我哋成件事咁，所以有係咯，呢、這個都成 team 嘅咯。我 form 咗無形之間自己夾硬 form 咗個 team， 其實人哋冇當我 team， 不過我自己係咯咁樣咯。 但係有冇啲係因為真係開始做緊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先至認識嘅夥伴㗎？阿星係咪定係之前？ 星就之前我做唱歌之前都已經認識，因為同佢有好多俾燒烤嘅歌啦，我哋會合作，然後都佢又會成日都聽我啲 demo 啦。咁阿 Maggie 就阿星，佢又係 inbox 去揾翻嚟嘅咁。系咯，一路即系一路楞住咁去咯。 OK， 我谂即系开始咗呢段呢一个旅程之后咧，可能又会其他人又会有兴趣，可能咦林家谦嘅歌系咁，会唔会有将来有合作嘅空间、又唔出奇。 Come join me， 系咯，即系慢慢你嗰个团队 可能就成 大， 诶唔系一个人啦，一万人 啊， 万人之境，万人之境。算得好難， 係 OK 啊！喂，但係今日咧，我哋除咗係阿林家謙唱咗頭先有自己嘅三首自己嘅作品之外咧，其實我哋都邀請佢揀咗一首歌，就係對於佢嚟講都幾有意義嘅歌嚟嘅。有趣喎，因為咧之前咪有個叫隨機播放嘅節目嘅，我係 Weekend， 嗰陣時又邀請到音樂人上嚟揀十首歌啦。佢嗰日揀呢首咧，其實當時佢都有擺落去。 哦，你咁都記得啊？ 係啊，陳百強嘅《畫出彩虹》。 哦，所以呢首歌對於佢嚟講係真係好有意義。 首先我覺得呢隻歌係即係好同而家嘅流行歌好唔同嗰、那個 format 啦。咁當年嘅歌我覺得會簡單啲，但反而就係、是、聽落你呢隻歌好似好簡單，但係當中嗰啲 chord 啊轉位其實好複雜噶，即係好啲 chord 好深噶。跟住同埋佢個 melody 走法都係其實幾唔 typical 噶，我覺得。咁、 okay。 所以我覺得。點解呢隻歌咁 inspire 到我？我覺得就係點樣可以做得啲複雜嘢簡單啲，係呢個最即係、就是、我覺得最高深嘅學問同埋最難去 achieve 到啊！因為你好深嘅嘢，其實你好容易你會叫走火入魔，會將啲嘢整得深啊！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想整得深呢啲嘢，令人難明啲，跟住覺得好似好叻啲咁樣啦。我都有咁樣做，即係以前都會有時寫歌或者點樣彈歌都會彈得複雜啲啦。咁但係就慢慢發覺就會覺得其實越簡單嘅嘢，即係好似你有時煮餸咁樣，即係有啲嘢係喺度望落好清咁樣，但係其實佢係最難煮咯。即係可能中菜又比較多啦，即係會覺得。啊！呢、這個就算望落好似冇乜嘢，冇乜手工，但係其實好多功夫嘅咁。 係 ，OK。所以佢嘅歌都算係咁㗎。譬如好多歌手都話：，林家謙啲嘢咧，你聽落去好易啊， 好難。 你試下唱啊！ 係啊，即係你係咯。我呢、這個就係我覺得呢隻歌俾到一個方向，或者即係我係咁樣做咯。係、 嗯。但係當時譬如你開始發現，你應該係彈嘅時候，你就發現哇，原來啲 chord 係咁樣樣嘅。咁、你係花咗幾耐時間可以即係成功挑戰到 呢隻歌啊？当时我唔记得啦，但都起我有花时间咯。我唔记得咗，因为呢只歌都好耐之前去练嘅学噶啦。我谂系十几岁嘅事。 OK， 系咯系咯。 咁以前係咯，成日都會自彈自唱佢嗰啲歌嘅，陳百強啦，或者甚至係顧家輝，因為顧家輝好多佢寫俾人嘅歌都係咁樣嘅，都係聽落簡單，但係其實入邊複雜嘅。 O、okay, K，、所以今日就現場交個時間俾佢挑戰一下。 係啊， 係啦，陳百強嘅呢一個 畫出彩虹。 情怀已历千面，留在白云中。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情天会感动。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重重，难敌我情浓。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情天会感动。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心底彩虹，随着彩笔飞。 点啊！ 我话呢、這个真系我听过最好听嘅 cover 嘅画出彩虹 之一。 耶、 yeah! ！我不如俾翻个之一你先。 我真系好谦虚。 唔系，我谂起你啱啱讲，可能系最好听，好似系一个某个啤酒个广告，可能系最好饮嘅啤酒。 佢冇可能，佢直接话 系。系，多谢多谢。 但系其实咧，而家真系有冇一个谂法啦？开头都真系话，喂，六年前都冇谂过写歌啦，两年前冇谂过唱歌啦，一个月前冇谂过出碟啦。但系真系完成晒呢个 project 之后，会唔会真系令到自己，咦，信心大咗？嚟紧可能有一啲心入边有一啲嘅 project 已经，可以去嘛做啦。 反而又系有信心，亦都觉得老环安慰咗啦，即系要清晒碟啦。但系就可能呢段时间会觉得。不如 take a break 先，即係或者諗下之後做啲咩好先啦、啊， yeah. 又唔使話即係好似即刻又要開啲咩 project， 即係係咯未諗到住，其實主要係，咁、所以就暫時未有歌，未有 plan 住。 OK， 咁所以而家休息一下啦，因為我見到自己嗰文案字都寫，下張專輯再講括弧，如果有嘅話。 又笠翻个头盔先， 系啦。今日咧，我哋就讲完佢嘅碟啦，但系真系要非常之恭喜佢啦，即系出咗呢张 EP 之后，亦都系好快就已经系卖断晒啦。系啦，根据佢讲，我手头上呢张系最后一张嚟噶啦。 系啊，但我听啲人 send 翻俾我，喺某个拍卖平台已经有1200蚊两只。 哇、wow, 哦 ，OK， 未签签名冇签名噶， 我有一只，你有一只， 加埋就可以千二加个零咯，应该 最上专流。Anyway， 今日期待嚟紧阿林家谦啊，即系写多啲歌，系啦，咁啊，同埋再一次恭喜你出咗呢一张非常之好听嘅呢张嘅 EP， 同埋好多 friend 都同我讲话啲相影得好靓仔啊， 系啊，我都觉得唔系我自己咁样咯，好似睇完都好似冇咁靓仔本身。 唔系啊 ，OK 嘅。 头先，唉，算啦，唔讲。 得噶啦，俾啲信心自己。 耶、 yeah! ！好，今日多谢晒林家谦 ，Thank you。 这世界有陆地、河流，有天空、峻岭。各种色彩亦有差，这世界看似是羊群，要怎么竞赛？谁人在提示说话？你可否画出将来？流汗也潇洒，流泪也不怕。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 Oh just scary Oh just scary 终止再发芽 Oh just scary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去那季吧能预算期望吗绝地悬崖，你都不要妄自菲薄，从未结果。偶尔吞了一点色彩，引不起注意，其实亦藏其作用。那枯萎着的枝芽，沉默却优雅，无用去比较。Mm-hmm. Oh, just carry on， 你会盛放于天。Oh, just carry on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可变夏季吧能达到期望吗风吹走困惑创伤光线给指引路向听得到千里飞鸟最响如光谱里找不到彩色就会将彩虹云雾里衬你我。Oh, just carry on， 你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你继续聆听，你继续鸣出泪滴。So just carry on， 你我就凭着这把海洋。各自进化 再次多谢林家谦今日上到嚟我哋嘅回魂 live， 本嚟有佢 EP 入边另一首嘅派台作品。佢今日听可能系有另一种嘅感动喺中间嘅，歌名叫做 Just Carry On。点解唔叫 Carry On， 要加个 Just 喺前面呢？有少少嘅无力感嘅。 天空知道，只需相信，继续沉默，努力种花。每个也有一颗种子，吸杀种吧。 当中入边渗住有少少嗰种就系冇办法噶啦，你都要硬住头皮顶硬上嘅感觉啊！嚟到四点半钟之前咧，就揾嚟今日一首新收到嘅派台作品，都有同一种挣扎喺中间嘅。嚟自响乐团，《到世界塌下》。 烽烟接近，天空灰暗，即将战争，你却设法安枕。当天信任都给软禁，孤岛已不断的落

58岁嘅女患者过往健康良好，同早前经确诊嘅弟弟同弟父住喺沥源村六泉楼，因被列作密切接触者，当日被安排入住检疫中心，喺等候入住期间发烧，同日送往威尔斯医院接受测试。病人住院期间，最初两次抽取嘅样本都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阴性反应，佢之后退烧。6月2日出院同转送检疫中心，在检疫中心期间一直冇病征。寻日在结束检疫之前提交的深喉唾样本证实对病毒呈阳性反应，并由检疫中心送往威尔斯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港澳办发文批评搞所谓的中学生罢课行动，企图将学生当作阻止港区国家安全立法的炮弹和工具，又点名批评香港众志、黄之锋和郑家朗等，为自己的罪行记录再添下重重的一笔。香港众志副主席兼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发言人郑家朗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已经被四度谴责，谴责机构更加由特区政府提升至国家层面，对罢工罢课公投活动发动国家级攻击，目的是要在立法之前制造恐惧，反映港区国安法立法之后港人不会再有言论自由，强调活动会继续进行。他又强调学生有独立思考。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认为，有内地传媒捏造香港众志收受外国资金，以致港澳办发文点名批评，是为取缔香港众志铺路。港澳办发言人撰文批评有团体发起罢课公投，反对港区国安法立法，当中点名指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公然声称暴力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又引述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表示两岸底的人生更加精彩，是不支持和煽惑年轻人。杨岳桥回应说，过去一年年轻人上街抗议是被政权所逼，中央以至特区政府都未有就香港出现的问题反省，反而诿过于人，将黑手、身向教育等属于香港自治的范畴。梁家杰就反问，有什么比港区国安法对一国两制的破坏更加彻底，用港澳办的文章是弄黑为白和歪理连篇。在台湾，中选会正式宣布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获通过，韩国瑜被解除职务，由于余下的任期超过两年，按法例要在3个月之内补选，决议在8月15日投票。行政院之后宣布由高雄市政府参事杨明洲代理市长。罢免投票上星期六举行，同意罢免的票数超过93万，超越选民人数2.5%的门槛，而且同意票多过不同意票，韩国瑜被罢免。天气方面，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气酷热，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稍后风势增强，而海亦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海有越大浪和涌浪。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01点，跌178点，总成交金额115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1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1蚊，跌1.4；阿里巴巴212蚊，跌1蚊；美团点评165.6，升6毫；网易128.5，跌1.5；中国平安80.6，跌5毫；汇丰控股37.3，跌5.5；小米集团12.8，跌2仙；港交所296.2，升1.8。FIE 南方恒指7.125，升1毫；友邦保险71.4，升5仙。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18，瑞士法郎0.945， 加元 1.356， 人民幣 7.074， 英鎊對美元 1.263， 歐元對美元 1.133， 澳元對美元 0.6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47。 日經平均指數報 22,305 點，跌167點。港金現價報16,030蚊，冇起跌。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4.15美元，賣出1,735.8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收费广场。由于车多，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另外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已经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阶段是挤塞的，龙尾在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接近东山台。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呢都仲係有啲车龙㗎，龙尾係喺油街。跑马地一带呢比较繁忙㗎。其中南塘道上去大坑道呢就挤塞，龙尾排返出去成和道近黄泥涌道。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呢车多挤塞㗎，龙尾喺上怡道。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发道都是车多缓慢，龙尾排返到去茶果岭道近油塘道。另外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田地街是挤塞，龙尾排返出去窝打老道口。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Saturday Game On。 哇，究竟呢个箱入边摆咗件咩物件入去嘅？ 几时用嘅？ 好少见，特登攞去家用嘅。 即系喺屋企先用啦。 喺屋企先会比较用得多嘅。 喺床上面用 嘅。你可以嘅，可以俾啲声大家听下先。 好啊。男仔用呢啲，通常女仔用。喂，出唔出得街噶？ 你谂咗去边啊？究竟入边系咩？ 咁你就要听晒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魔力的神思培嘅《沉睡师》认真做啦！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粉红色变暗黑系得咗。 阿 Kev 已经想写一首暗黑曲风的作品了，而暗黑的概念就是源自被捆绑的感觉，再以家庭作为引子，表达他这一份想挣脱的欲望。作曲有 Kev 自己，加上林奕琪，填词王乐怡，编曲林奕琪，监制 Edward Chan 林奕琪。中文歌曲龙虎榜新入榜的作品占据第二十位，王然《长生有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时间嚟到下午嘅四点四十一分，嚟到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今日尝试用唔同嘅角度去解读一啲情歌嘅作品。第一首揀嚟有 Hebe 田福音2020年最新的这一首歌。 可以只睡觉吗？不做成什么梦？可以只呼吸吗？不吞吐茫茫人海？不勇敢，不慌张，不怀疑，不信仰，不拥有什么，不聪明，不笨拙，不怕错，也不害怕不错。我可不可以飘荡成雨？可不可以碎裂成瓦砾？ Hebe 田福音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街河》，当中讲到是一种放开怀抱、放下执着的故事。广东话可能会成日讲乜都得啦，点都得啦，到底点解会行去乜都得的地步嘅咧？ 不勇敢，不慌张，不怀疑，不信仰，不拥有什么，好在不聪明。错也不害怕不错， 最后一句歌词啊，容许我氹下我自己。所以可能当你讲得出街可乜都得呢句说话嘅时候咧，都只不过系一种自我安慰嘅讲法嚟嘅。中间呢一条路上，可能我哋都经历咗太多嘅失望同埋绝望，有时自己都分唔清。到底我哋系睇化咗一切啊？定是决定放弃一切，先有一种好像比较豁达的人生观。之后第二首揀你有林宥嘉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天真有邪》。可能成长当中有一课呢，就是叫你学识要摆低一些东西，学识认识世界。 我 一起，不能用单纯的语气再唱情歌。虽然表面上我还是完全那个我，可是身体里有个什么一辈子破。有一颗我从小仰望的星星悄悄陨落，爱情的神奇以后一快乐就难过。会撒谎之前有句话再不说，让你 是黄伟文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天真有邪》。我成日都很难将这一首歌当是普通的情歌解读的，因为当中讲到一夜长大，有个人在我的世界当中加入了一个坏人，于是乎我开始发现以前的自己实在太单纯。 原本是未经污染的灵魂，有人送了第一支枪给他，于是乎他就唯有开启了自己防御机制的本能。但那次最后一句都是可不可以等一等啊。如果条路一直向前行， 到底会行向边度，好多人都唔知嘅。但系成长嘅故事有趣嘅地方就系咧，睇你自己点样成长。有些人是会冥顽不灵一些的，选择去跟这个世界对抗。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如果我没有伤口》。当选择同世界对抗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满身伤口才是走过的结局。但有一些证明呢，是证明我们活过。 心愿时的神会触摸。我却迷恋恋软的伸手触摸，反正人类绕不过相同一个结果，不如与我，不如爱我，如 蔡健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活着是最好的死亡》。有阵时咧，付出几多就证明你几想得到嗰件事。可能对于爱情嚟讲都系咁嘅。 Thank you.